之行，敬请关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市两会直播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聂一京。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曹宇。这次直播我们为您打造的是一个全媒体的播出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千龙网、北京时间和北京发布等多个平台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和一把手进行互动和交流。 今天我们节目聚焦的主题是治理大城市病，那么就这一主题呢，这一时段我们演播室请到的一把手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新军，欢迎您孙主任。 欢迎 您。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探讨城市管理问题。 孙主任，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伙特别关注这气温的话题，现在天特别的冷，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的最低气温都是在-10摄氏度以下，大家伙就想知道北京今年的供暖跟不跟得上，就是还要想问问您，如果再遇到特别冷的天气，北京的供暖会出现供不上的情况吗？ 这几天啊，寒冷成了热点，前段时间华北地区啊燃气告急，供热首当其冲，但是北京的老百姓感受不深，投诉也很少，说明我们的供热是平稳的。期间遭遇几次寒流，但是我们下达了升温令，开启了接风锅炉，确保了居民的温度。目前我市集中供暖面积啊已经达到8.4亿平米，去年又增加了3000万平米，那个燃气供暖比例达到97%啊，所以大气质量是扛住了，但是供暖的风险上升了。单一能源结构啊让我们如履薄冰，所以我们竭尽所能，多方施策，一是抓保障，未雨绸缪。今年我们提前与中石油啊签订了天然气合同，确保足量供应，避开了无米之炊。陕京四县的贯通啊因为全线增加了7000万方每天的能力，这两者是保气的前提。另外呢，我们又强化了供热能力建设，三大应急热源建成，800多公里的老旧管线完成改造，这扎实了供热的基础和安全预度。第二是抓服务用户至上，我们高度重视供热投诉，全程督办，对投诉率比较高的供热企业毫不留情的扣减补贴，这样的话督促企业优质服务。第三是抓联调智慧管理，我们对热电器啊进行联调电供，还确定了以热定电的原则，还有控非保居的优先级，制定了5级的预案，并且进行推演啊，确保居民寒冬不受冻。今天啊已经进入5.9，冷空气迟迟不走啊，我们更是一刻也不敢放松，要用绣花精神啊紧盯温度的起伏，这也是一条人心曲线啊。2018年要继续开展100个老旧小区的供热管网的改造，对低温区进行提升，确保市民在今后的冬天能够越来越温暖。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们这个对家里的温度就放心了，心里感觉也是暖融融的。还有一个地方呢，它非常的重要，也许我们用的不多，但是呢关键时刻就靠它，那就是公共厕所。那么公共厕所里的温度怎么样呢？市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之前进行了一个采访，一起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现在数量是明显的多了，而且里边还有更加人性化的一些服务，有比如说那个取纸吧，有扫指纹的，然后有刷脸的。 原先我找不着厕所，现在基本上马路上隔三差五差不多都有。 像这个一般的景区啊，人流密集的地方，这些方面呢，还有楼群密集的地方，这方面的公共厕所呢就是应该增加一些， 就是希望以后这个公厕的这个标识 更加明显一点， 因为厕所的使用频率比较高一些哈，尤其是女同志，我觉得就是女卫生间要再多建点就更好了，我觉得是 希望说的建这个厕所让它根据这个环境更美观更漂亮。 我们都知道北京啊正在进行厕所革命，也想问一问到底推进的怎么样了，还有就是针对刚才市民所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有解决的方法吗？ 习总书记啊三年来两次对厕所革命做出重要批示，凸显了小厕所大民生。北京公厕的人均拥有率和综合品质在全国啊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不平衡不充分，难找难闻难看难用的现象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刚才市民提出的问题啊我们感同身受啊，也是作为一种鞭策。目前公厕布局已经显露北京市总体规划，前两年我们改造提升了2000多个，今年将继续完成580个以上。既然叫公厕革命嘛，在品质感官上要有革命性的变化，这在城市长的工作报告上啊也做了承诺。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便利、卫生、耐用、美观。针对前面所说的四难要拿出解决方案。 有解决方案哈，那您详细给我们讲讲都有从哪些方面来解决。 刚才说到一是便利，就是想找的时候找得着。首先要科学布局，加大密度，使人厕匹配，要形成电子地图便于查找，还要鼓励沿街的商铺饭店的厕所对外开放，这样能增加保障能力。那个卫生呢，就是要提升如厕体验，首先要提高保洁标准和保洁的频次，其次要增加除臭保温等设施，投放保洁用品，旱厕要进行彻底改造。在公交枢纽、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域啊要适当增加厕位，要提高女厕的比例，解决女厕所排长队的那个处境。 对，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得到缓解，太好了。 还有一个要耐用，在设备精挑细选，施工要精心细腻，破损要及时修复，要加大投入，提高建设维护的标准。最后一个就是很关心的，要美观，做到功能性和景观性的结合，做到景境相宜。在国外啊我们经常有跟厕所合影的，这就是我们的榜样。今年我们将在全市范围内啊征集公厕的设计方案，提升公厕的景观水平，将公厕的设计建设运行和文化建设融为一体。此外呢我们还要在资源的循环利用上做文章，发展一批智能节能环保型的公厕。最后呢我也呼吁大家文明如厕，好的设施需要大家共同爱护。 好， 刚才我们说了有多种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厕所四难问题哈。其实我们找厕所的时候特别着急，除了找厕所之外啊，很多新能源的车主他们找充电桩的时候也特别着急。 对， 我们节目前期呢通过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平台推出了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意见征集活动。我们来看一看有听众朋友给您的这个留言哈。小不懂就说了，他说开电动车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没地儿充电，每次开车出去只要一看这里程表显示还剩60公里以下，自己就特别的焦虑，就怕附近没有充电桩，还怕这充电卡不能用。想问问您，咱北京现在建了多少充电桩了？他自己的个人感受还不够多，希望能再多建点。 城市管理体制以后啊，我们把加油、加气、加电纳入统一管理，尤其是充电设施建设，被列入近期需要提速的重要方面。这也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坚强后盾啊。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充电桩是11.51万个，车桩比达到1:0.7，公用充电桩是1.88万个，在六环以内啊已经形成了5公里为半径的服务圈。去年我们新建了3037个公用充电桩，还对1.2万个旧桩进行了新国标的升级改造，提高了安全性和通用性。我们理解市民的电瓶焦虑啊，这种心里没底或者后顾之忧啊，是 阻碍电动汽车发展的主要内因。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推进充电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解决电动汽车叫好不叫座的处境。一是完善设施布局，见缝插针，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科学择点，以供应需。考虑到市民啊，大部分是从家到单位的路径，要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啊在居住区、单位和停车场建立那个充电设施，力争到2020年，在所有的平原地区，形成服务半径小于5公里的充电网络。然后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要消灭空白点。第二是实现互联互通，要建立统一的平台，逐步做到一卡通，就是要规范查找、插口、付费的标准，使现有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还要鼓励私人充电桩的共享，那个互通有无。当前我市的车桩比啊已经不低了，如果能打破壁垒，那个便捷性能极大提高。第三呢，是要做好安全监管。我们家建立条块结合的安全监管体系，为市民提供放心和可靠的那个充电服务。还有呢，要鼓励企业啊提供移动充电服务，以便应急救援。当然呢，我们车主朋友们出门前啊也要规划好路线，提前充好电，再踏实上路，以免提心吊胆。 是， 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充电桩啊也会布得越来越密，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好，听完您的介绍，大家也放心了。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市民加入到电动车主的行列当中来。的确，为了让咱们的市民能够享受更加舒适和便捷的生活，同时也能够让更多市民践行到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也是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的。那么在2017年，他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绩，我们先通过一组大数据来了解一下。 2017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加快实施20项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任务。高安屯、大宫村以及南宫3座焚烧厂实现满负荷运行，新增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4400吨，垃圾资源化率57%。首批开展强制分类的中央单位和驻京部队161家。市级公共机构127家。在供热保障方面，增加供热面积3000万平方，完成了100个老旧小区的供热管网改造，能源日常运行保障更加灵活。再来看看充电桩的建设，全市已建充电桩10.85万个，这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车装比例1:0.7。随着厕所革命的推进，对500座公共厕所实施了品质提升。再来看看市容景观方面，核心区开工背街小巷整治1484条，推进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通州区2145条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提升，全年共完成106公里主次干道的通信线，53公里便利线，64公里路灯线和21公里电车馈线架空线入地。 孙主任，其实啊，北京从去年开始已经进行了第一批的垃圾分类强制了。那也想问一问您，有市民就反映说，自己在家把垃圾做好了分类，扔到楼下，看到小区的这个垃圾运输车又把这些垃圾混装混运了，觉得这样的话自己没有什么动力进行垃圾分类。想问一问，今年咱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能够真正的让垃圾分类落到实处呢？ 您提到的混装混运啊，一直是垃圾分类中备受诟病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要整治的重点。这里边有个结，市民抱怨我们分了你又给合了，不完人吗？环卫工人也委屈，你分的不好，或者2个人分8个人不分， 我专车专用不是形式主义嘛， 嗯， 所以这里边啊出现一种相互指责啊，但是这个结啊必须解开，必须从政府这一头来解啊。所以为了回应市民关切，建立政府跟市民的互信啊，我们家坚持分类收运，采取四招来杜绝混招混运。第一是统一车辆外观， 嗯， 就说下厨余垃圾车要做到无统一，一个是统一车身颜色、车身标准、运输标识、单位标识，还有举报电话，这样使他醒目招摇，就无法掩耳盗铃。不仅是厨余垃圾车，其他三种垃圾车啊，我们也做了统一设计，将在全市啊完成喷涂，以后是否混装混运啊，就一目了然。我还带了一个图表啊，有个图 表，给我们看一 下，大家可以看看。 垃圾车都长什么颜色？ 这就是厨余垃圾车，其他垃圾、有害垃圾， 红色的是有害垃圾， 对，这是可再生资源。 蓝色的是可再生资源。这是完全把垃圾分开来运装。 第二招就是卫星定位，就是在每个厨余垃圾车啊，就安装定位系统，能对它的行驶轨迹进行实时监控，也可以倒查，这样确保我们的车是前往厨余垃圾的处理设施。第三是建立绿色车队，由政府购买服务，或者用市场化方式配置足够的运输车辆，用正规军来代替小散滴的一个队伍。第四个呢，就是监管执法啊，强化对企业运行的监管，严格执法，违规必罚。特别是屡教不改的，要逐出我们北京市场。去年啊，我们的垃圾分类动真格，一是党政机关涉嫌垂范，288家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啊，开展了强制分类试点。第二呢，是示范片区创建，涉及19个街道、527个社区。今年呢，我们还要强势推出啊，在全市的党政机关推进垃圾强制分类，还有示范片区的覆盖率要达到30%以上。在这里啊，我向大家承诺啊，您若分好，我必运好啊，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好，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特别巧，这也是我今年作为新一届政协委员提交的第一个提案。那今天在您这儿一把手身上，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应了哈。相信在有关部门的精细化管理之下，在市民的共同积极参与之下，我们的垃圾分类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效果。那现在呢，距离春节大概是2周的时间了，因为今年为了保证我们的空气质量是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的，那有市民就担心了，我们的年味儿怎么来体现呢？能不能有更有中国年味儿的景观设计来烘托我们的节日气氛呢？在这些方面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今年春节要做到鞭炮不点，年味不减，确实需要我们煞费苦心尤其在景观布置方面，视觉冲击要填补听觉冲击的缺位做到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今年布置的主题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既要高雅又要喜庆，要有创新，更要接地气要在安静中体现热闹。首先要做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氛围营造，增加景观与市民的互动性，用中国传统元素来突出过大年的热闹气氛，让我们可以驻足观赏，合影留念。另外呢，主要大街仍然是布置的重头戏，除了大红灯笼、中国节，沿街的单位和商场要高强度的布置各种景观照明，使传统和时尚能够相映生辉。围绕市民的衣食住行游要做好机场、车站、繁华街区、公园、庙会的景观安排，要利用地标建筑、河湖绿地这种有纵深的优势采取声光电的手段，形成流光溢彩的城市景观带。今年的景观更注重设计感，倡导百花齐放。 好， 这里边也拿了几个图片来可以 看一看，分别会展现在哪些地方。 鬼街的灯笼西安门大街的宫灯海淀区设计的这一些灯饰元素像中关村大街的创新之塔 各具特色。 对，另外你想那个王府井大街 生肖狗的一个小品。 对，明年是狗年嘛。 对。还有在什刹海的冰雪主题的灯饰啊、等等吧，还有很多，我就带了三个。另外还有一些重量级的那个景观啊，加在节日陆续建成投放。 啊，真是琳琅满目哈！我们也期待到中国年的时候，能够用7天时间慢慢来欣赏您布置的这些城市中国年的景观，非常令人期待。我们能感受到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正在用绣花一般的精细的手段来管理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您， 谢谢。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主任徐建云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大城市病治理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容易及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北京市两会直播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聂一京。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曹宇。 今天我们节目聚焦的主题是治理大城市病，那么就这一话题呢，这一时段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一把手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徐建云，欢迎您徐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其实房子的事儿啊，是大家伙儿最关心的一件事儿。咱们北京去年317之后呢，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的调控新政，市场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在2017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017年3月以来，市住建委等相关部门先后出台20多项政策，遏制房价快速上涨。截至2017年11月，我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自2016年10月份以来，连续14个月相对稳定，二手住房成交价格近7个月连续下降。保障房建设方面，截至2017年12月底，新开工6.5万套，竣工9.05万套，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131%和151%。截至11月底，全市市场租房补贴累计发放4.9万户，14.3亿元；公租房补贴累计发放2.3万户，5.3亿元。在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方面，截至2017年12月，全市累计完成棚户区改造4.95万户，完成了全年任务的138%。此外，市住建委还开展只管公房违规转租转借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截至2017年12月，清理整治11,778户，完成全年清理整治任务的134.4%。 好，通过大数据呢，我们对过去一年北京市住建委所做的工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说到房子呀，房价是普通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了。为了稳房价，在过去一年当中，北京市住建委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徐主任。 2017年3月，针对住房价格上涨的势头，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 市住建委等相关部门出台了317新政。 嗯， 之后呢，我们按照以钉钉子的精神打补丁完善政策的这个工作方针，连续出台了20多项政策，来遏制投机投资性的需求。同时在供给侧，我们提出了在今后5年供应6000万平方米的土地，建设150万套住房的这么一个计划，并且实施4%/70%的这个比例来改善供应结构，来满足北京市民对住房的需求。 嗯， 其实我们在日常聊天的时候也会聊到咱们北京的房价，大家普遍感觉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的房价确确实实比之前是便宜了一些。 对， 我们的节目之前呢也是通过首都之窗、千楼网等多个平台进行了这个网友们的意见征集，有特别多的网友都想让您给我们来一个官方数据的发布，因为很多的这种研究机构都是对于北京的房价做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统计数字，到底官方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呢？ 2017年12月份，据我们统计，北京市的一手住房的成交均价是每平米37800元，比2016年12月下降了0.9%。 嗯， 二手住房的成交的均价59100元每平米，比2016年12月份下降了1.2%。 嗯， 比最高峰的3月份下降了13%。 嗯，那下一步还有什么举措来进一步来调控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吗？ 2018年，我们将坚决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调控不动摇，采取持续保持调控的定力，全力以赴的保持住房市场的平稳运行。 嗯，那具体的调控思路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就是2018年这房价是涨还是跌呀？ 2018年我们首先是要加强供给侧的改革，在供给侧，我们首先要把2017年已经供地的这些住房给它建设好，尽快的形成供应，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和各区政府完成2018年的住房供地的计划。 嗯， 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是要在构建租购并举上采取有力的措施，落实2017年我们发布的住房市场的管理办法，包括提供新的租赁住房和规范租赁关系，以及把那个监管平台，我们目前的监管平台做好，落实租赁的赋权，这样呢稳定社会的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 嗯， 好， 我们还是有一系列的措施等待着出台哈。 嗯， 我们其实说到房子啊，很多朋友都是离不开中介机构的，因为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很多朋友都会通过他们。现在有一些中介机构自己也在从事着房屋的租赁业务，但是在租房或者是买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就反映说，有一些中介机构它的操作不是特别的规范，有一些违规的地方。也想问一问，对于房屋中介机构的这种规范化管理，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对于中介机构的违规经营，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压的执法的态势。去年的317以后，我们注销了500余家中介机构的注册，同时关闭了300余家的门店，有240多家中介机构自行的关停了，总数达到了1000多家。 嗯，这是2017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2018年还会有哪些措施来规范中介行业的发展？ 2018年，我们将继续保持中介对中介执法的高压的态势，同时建立信用体系，对中介机构和中介的从业人员建立信用档案，把投诉多的公示出来，这样的话在市场上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另一个方面，我们要加强租赁市场的规章制度的建设，完善我们的管理的政策。 嗯 嗯， 也希望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市场变得更加的规范，更加的有序哈。这说到房子，这两天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特别关注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共有产权房。那是不是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目前的共有产权房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发展共有产权住房是我们北京市构建保障房，是我们北京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措施。嗯，是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住房政策的具体的落实安排。嗯，到目前为止，北京市已经启动了8个项目，共7300套共有产权住房的网上申购工作。嗯，2017年已经供应了207万平方米的共有产权的土地，从2017年的开始的今后5年，一共要共有产权25万套住房。通过共有产权住房的建设，提供更多的住房，同时提高共有产权住房的建设品质，满足老百姓的需要，稳定市场的预期。 嗯，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来保证住者有其居。那么2018年呢，咱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会提供多少面积、多少套的共有产权房？ 2018年，我们将推动已经在2017年供应土地的共有住房的共有产权住房的建设，同时把这些住房公平公正的分配配售给北京的老百姓。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配合相关的部门和各区政府，完成2018年的共有产权住房的土地的供应。 嗯。说到这共有产权房啊，公租房啊，其实网络上一直很多网友都有一个疑问，说目前咱们北京人自己还不够分呢，为什么还要预留出30%的比例给新北京人呢？ 出台这么一个政策，我们主要有那么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给新北京人分配共有产权住房和公租房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从2011年开始，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发布文件，要求给外来务工的人员提供住房的供应。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地提出了要给新市民提供住房。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是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之都的需要。北京在建设和发展方面，外地户籍的务工人员给北京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北京建设和谐宜居之都，建设4个中心，需要留住和吸引各个方面的人才。第三是全市目前的共有产权的住房和租赁房，按照刚才说的，我们今后几年会比前几年的供应要大量的增加，拿出30%给新北京人以后，剩下70%。也是比前几年的数量要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北京市民、北京户籍的市民，他的购房的数量是不受影响的。 嗯， 并且我们今后要出台具体的细化措施，来精准的分配，提高北京市的困难的居民的租房的补贴， 嗯， 提高保障水平。 好，太好了，让更多人在这座城市感受到北京的温暖。那么这次在上会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呀，有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格外关注老旧小区改造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先跟随一位人大代表去看一看他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 市人大代表段淑珍最近一直关注着海淀区苏州桥西社区的老楼安装电梯的问题。这个小区有3栋楼，至今还没有安装电梯，1层的业主不同意。苏州桥西社区主任李春燕说， 就是当初有的时候做下水的时候，这不是1层堵得厉害吗？楼上不同意，就导致不能做下水。那么现在1层就说了，既然我做下水改做下水的时候你不同意，那么现在该弄电梯了，我反正1层不做，那我就不同意。 市人大代表段淑珍曾经多次参加过这个小区的电梯安装协调会，对此他深有感触。他希望能够把楼层业主全部同意改成大多数同意。市人大代表段淑珍说， 今后呢能不能呢大多数同意了啊，应当就可以安装。 有的这个社区的这个主任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好容易做的差不多了，只有一户，那么就这样呢就安装不了，就把事就搁下了。 段淑珍在调研过程中还发现，影响老楼安装进度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资金问题，这也是困扰电梯安装最头疼的问题。市人大代表段淑珍说， 比如说有的就是按照这个楼层的情况啊，按照住户的情况呢，可能要分摊点这个分摊点钱啊。那么根据这些情况呢，也大多数应当还是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人呢，可能还是有一些个想法的啊，认为不愿意拿，特别是你比如一层啊、二层啊啊，说我们低我们不用啊，我们就不应当拿。 段淑珍说，为老楼安装电梯是一项惠民工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相关部门能够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让惠民工程能够顺利实施。 在2018年我们会有新的目标吗？ 据我们初步统计，北京市还有5500万平方米的老旧小区需要改造，2018年我们将在2017年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老旧小区的综合改造和加装电梯工作，逐步把老旧小区改造成为环境整洁有序的美丽家园，让老百姓过得更方便更舒心。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一把手是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我们稍后见。 一会儿见。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容易及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我们共同努力。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北京市两会直播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聂一京。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曹宇。 今天我们节目聚焦的主题是治理大城市病，那么这一时段就这一主题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一把手是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欢迎您周主任。 欢迎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平台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交流。 周主任，在您做客我们节目之前啊，我们通过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个平台进行了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意见征集活动，有特别多的网友针对咱北京的交通问题都给您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位这个网友朋友叫亲爱的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去年您提到的治堵重点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分钟寺、大望桥，想问问您现在治堵的效果怎么样了？他说自己的感觉比以前是好走了，想问问你用了什么方法，是不是这些好方法今年能够用在更多拥堵的地方？ 这个半年来我们从社会各界听到的反应，北京的拥堵有所缓解，市民有感受，这个成绩的取得非常的不易啊！我们现在看呢，就不光是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啊，这些措施，现在我们总结起来，这两年我们按照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指示的精神，就是治大城市病，再具体说治我们交通病。 现在呢，我们的总的治理思路啊，就是叫源头治本，精细治标，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个总的思路啊，现在非常明确，而且呢，这个持续来发力。具体来说，更形象的一点，我们就是在规划、建设、管理和需求调控方面，我们叫加减乘除。规划方面做除法，做什么除法？就是治大城市病。治什么病？人口规模、功能疏解、支柱不平衡，从这个三个方面入手。再一个呢，就是建设方面做加法。我们的地铁现在才600公里，我们未来要到2500公里，3-5年啊，要大力的再来建设地铁，建设轨道交通。然后呢，其他的道路设施啊，还有这个公共交通啊，各个方面设施还要大大的增加，来实现我们总的规划。第三方面啊，就是管理方面要做惩罚啊，就是我们既有的道路怎么通过管理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的秩序通过管理能够更好啊，我们的道路的红绿灯的这个绿波啊，能够更普遍的使用啊，就是通过管理手段来提高我们的设施的运行效率。 嗯。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需求管理上啊，我们强调要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这个降低主要是要通过我们提高我们绿色出行啊，通过大家坐公共交通，通过自行车多走绿色出行，这样来实现啊，我们把这个机动车的强度啊要降下来啊。所以啊，加减乘除是很好的来理解，我们就是从治本的这个角度采取的措施。 嗯，加减乘除非常生动地给我们讲解了过去一年北京市交通委做的一些工作啊。 嗯， 现在很多新的交通出行方式，比如说共享单车的出现，就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舒适而便捷的一些新的出行方式了。说到这个共享单车呀，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嗯， 它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之前我们的政协委员宋卫祖呢，他就对此进行了一个调研，我们跟他一块儿去看一看。 早上8:30，记者来到了积水潭地铁站。由于正值工作日的早高峰，因此不少市民都会骑着共享单车来到这里换乘地铁。记者注意到，地铁站周边大概有4-5处共享单车停放较为集中的区域，其中的一处区域有管理员对停放秩序进行管理，车辆停放的相对规范一些。但在其他几处区域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少共享单车被横七竖八地扔在路边。仔细查看，能够发现有一些共享单车已经严重损坏，无法使用，还有一些车身上被贴了不少的小广告，甚至有的车的二维码已经不翼而飞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宋卫祖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共享单车的发展，平日里他总会特别留意这些共享单车的乱象。 这台智享出行的车呢，实际上出现没有多久就这个车就倒闭了，所以这样的车辆呢就都变成了我们的城市垃圾，然后扔在了我们的大街小巷当中，对吧？你像这辆车轮子也弯了，然后后架子车座子也没有了，前轱辘也没有，也取消了，然后这样的一种城市垃圾就完全污染了我们的城市。有的车长期没有人骑，就被堆放在这儿。那么还有呢，像这样的车辆就被人翻过来扔，这都是属于恶意的来去破坏的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域里边，对吧，就有这么多的问题。 宋卫祖委员认为，共享单车的出现对于人们的出行方式无疑是一种创新性的革命，使得自行车从为我所有变为为我所用。他同时也强调，在共享单车爆发式增长的环境下，用户体验才应该是包括政府和相关企业在内最该重视的问题。 但是使用过程当中有些什么问题？ 比如这次就开始 行像这儿是有人管的，然后在这儿没地儿管的，就不要管。 宋卫祖委员觉得， 共享单车之所以出现这些乱象，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立法不够，对吧？二一个呢，就是企业的运行管理不到位；三一个就是政府没有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实施监管，应该有具体的方法。 嗯，针对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提到的让人又爱又恨的共享单车的这些问题，咱们怎么解决呢？周主任， 共享单车啊，去年迅猛发展，它的好处大家都能看见，它的问题也很清楚，无序投放、无序停放，还有押金的问题，大家也都很集中啊。那么我们啊，去年出了指导意见，出了技术规范啊，出了技术导则，规定啊都有了。下一步啊，我们啊进一步啊，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来规范。一个呢，我们关于无序投放这个呢，已经发了这个限令啊，北京不再新增了。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发这个禁令的时候是235万，现在呢大概维持在220万啊。那么将来在这个总量上，我们还要进一步做规划啊，各个地区啊有各地区不同的，按照需求来跟它匹配上，把这投放。再一个呢就是停放，停放啊，我们今年准备瞄准地铁站、商业中心啊这样一些集中停放的区域，首先做好量的规划。一个地铁站现在呢，通过大数据能看出来需求到底多大，早上要骑过来多少车，晚上要骑走多少车，按照这个你来投放啊，不要过度这个淤积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停放的问题，停放呢我们要把这个停放区再进一步的规范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的企业一定要派人来进行线下的管理，包括车辆的调配，包括一些码放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啊，就是通过宣传，就是广大的这个骑车人啊，一定要遵守啊这个文明骑行啊，文明的停放。同时呢，我们再结合一些啊这个电子围栏啊，就是通过多种措施把这个秩序啊管理好。我们现在看啊，实际上已经逐步的在好转了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押金的问题啊。那么国家呢现在正在准备出台一些新的管理规定啊，那么把这个押金要监管好啊。应该说啊，未来肯定是要健康发展的轨道。 能感受到这些新生事物也为我们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再来说一个新生事物，就是无人驾驶哈。一位网友他非常的关注，他留言说，听说有无人驾驶专用道了，他想问安全吗？现在的信号标线之类的能够识别出来吗？无人驾驶会很快来到我们身边吗？哎，这位网友非常的关注无人驾驶，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我知道去年12月到现在北京出了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那么无人驾驶上路目前进展情况怎么样？ 去年12月啊，北京出的全国首个啊这种测试的规定，就是允许这个车将来能够上北京的正式的道路来行驶。这个里头安全是第一的。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很清楚啊，就是安全有没有保证，我们现在回答是没问题的。他的团队是一个智能交通的团队，人工智能的团队，然后用这个最新的技术，然后有大的投资，在这个测试车上啊，30-40万一辆车，他大概配了100多万的装备，他的探测的这个安全性是有保证的，识别红绿灯这都没有问题，这是基础的安全。我们现在要求他两条，第一，你要去正式的检测场再去做检测，交通部、工信部很快上半年都有检测场可以投入使用，你先去检测，检测好了以后你到我这儿来申请，他要希望上路来测试，要按实际的路况来检验我能不能应对实际的路况。我们先检交通比较简单的北青路地区、亦庄地区，给他选几个区域，你拿人先开过去，然后你进入无人驾驶状态啊。这个处理事故呢，我们现在看啊， 恐怕还是他撞人的可能性比较小，还是别人要撞他。交通事故呢，现在也是很清晰的，就按交通法来处理，谁的责任，该谁的责任，谁的责任啊？因为他也有司机跟着啊，他有司机跟着，虽然手没在上面，但是有司机跟着。 嗯，太好了，我们也特别期待啊，这无人驾驶能够尽快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在市交通委和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能够享受到更加通畅的交通生活。好，非常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谢谢您。 显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明明又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 购买农夫山泉好水旺财促销装，扫瓶车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芝麻油选燕庄。